还有一下， 嗯，对了，还一下，哎，他怎么就没劲儿呢？再使点劲儿，坏了，坏了。 长茂嘴是这么说，心里可下上劲儿，暗自咬牙，心说吕剧，这回我就叫你吃个爆亏。表面上没劲儿， 哎哎哎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他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，瞧那这是最后一下。吕剧啊，认为他没多大劲儿的，也未特殊防备，哪知道这一说正砸的凤翅鎏金塔的堂杆上，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一下可要了命。那么大的金塔无敌将，在马上坐立不稳，哎呦，扑啾，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。由于长茂用力过猛，吕剧被震的当时就昏迷不醒，整个给震迷糊过去了。吕剧摔下去了，长茂也没好了，螳螂这一声把禹王朔颠起四五尺高来。长茂叫这眼前一发黑，哎呀，更将我马哧溜啪叽从马脖子上出来下去了，当时也是人事不省。两旁边当兵的一看，赶紧往上就闯，各抢自己的主将，那面救吕剧，这面救长茂，是回归本队。这仗啊没法打了，两方面收兵撤退，各自回营。咱不表那面张士诚抢救吕剧，单说宁波彪众人把长茂就抢回大帐，又拽耳朵又晃脑袋，捶打前心，爬子后背。朱母英大伙一看，完了，这回啊，你算缓不过来了。野人熊晃着脑袋直不了，你倒醒醒，倒醒醒。半天呢，长茂才把眼睛睁开。哎呀，我娘哎，可满帽他也震死了。俺我这活着呢，我是死了。大伙这个气，明明这活着，你怎么死了呢？ 不对呀、啊，刚才我觉着真魂出窍， 宁伯彪过来啪给他一巴掌，净胡扯，茂儿。你觉得怎么样？ 好了，叫您这一巴掌就给揍好了。哎，我看看呢。 长茂把手张开一看，哟，把虎口都震裂了。心里说话，这吕剧可真厉害。我们俩还没算完呢，我还得想招治他。长茂想的是，跟大家这才见面，众人吃罢晚饭。正商讨着第二天出兵见阵，怎么能赢得了吕剧，怎么能冲进牛塘峪解救朱元璋。正这时候，探视的蓝旗进来，报元帅各位将军，给大家道喜，东海王胡大海把救兵搬来了。宁伯彪乐的当时就站起来，现在何处，离我们还有十里之遥，亮队迎接。生力军来了，大家赶紧亮队迎接胡大海。时间不大，两军会师啊。长茂众人一看，嚯，搬来的人可真不少，花云龙、花云虎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飞刀将焦廷、绿袍国公项温忠、王仁、王毅、大将梁云、铁枪将赵玉，陆陆续续三十几位御总兵，各带本部人马，全都到了。这军队是无边无厌，一眼看不到头。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在最前面，众人赶紧过去见礼。老胡把手一摆，免了免了免了，哈哈哈哈，